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，2+26城市 PM2.5 平均浓度最低的三个城市依次是北京、廊坊和天津，而浓度最高的三个城市依次是邯郸、邢台和安阳。重污染天数最少的四个城市分别是廊坊、长治、济南、阳泉，分别只有5天、6天、8天和8天。那么重污染天数最多的三个城市依次是邯郸、安阳和石家庄。从改善的幅度来看，2+26城市的 PM2.5 平均浓度都同比下降了，降幅最大的三个城市是北京、石家庄和保定，而降幅最小的三个城市是晋城、阳泉和邯郸。这降幅最小的三个城市都没有完成攻坚方案的改善目标。那么从重污染天数来看呢，降幅最大的三个城市依次是廊坊、北京和太原。另外呢，晋城同比是持平。